刚刚这个怎么样，就是在情志上面的调理啊，怎么样从这个厥阴病慢慢爬到少阴病，慢慢爬上来，爬上来，爬到太阳寒血之气，刚刚有听到对不对？那所以呢，我昨天的课也有讲，就是在这张地图上面呢，啊，人的这个五脏六腑好像蛮平等的，对不对？除了心为君主之官比较要紧一点之外，啊，其实这个权力也是在《黄帝内经》里面说，这个五脏六腑这个十一脏都由胆来做决定，好像胆最大啊。那当然，胆是做决定的官，这些事情呢，就实际上我们在学伤寒论开什么柴胡汤的时候，就比较能够充分的体现到。那临床如果你操作不顺手的话，这个讲起来也没什么滋味。那在这个平等的五脏的这个能量好像互相生来克去，这个比较平等的震荡度之外，那这个地方呢，像张仲景的那个太阳病啊，什么病对不对？他就很清楚，就是太阳病啊，最会发作也好的最快的时间就是中午前后那一大段时间。然后呢，阳明病呢比较靠黄昏，少阳病在早上。然后呢，就是三阴呢占的时间带就更短一点，就密集一点，在半夜。所以在这个地图上面，你就会看得到厥阴风木这里最小，太阳最大。那直接这样子一层一层这样的上来，我个人是以为，要我们在就是在我们刚刚讲的一个修补的过程里面，其实都还是一个就是治病的过程。那治完了病呢，才能好像去修炼所谓的内功啊，然后变成能够发出什么如来神掌之类的啊，就变成比凡人的体能更超越的一个比较超人的状态。那也因此呢，那个伤寒论的这些方剂有另外一个版本的传本啊，是那个是梁朝还是晋朝陶弘景的那个辅行诀。那辅行诀就是辅助修行的诀窍。那这个辅助修行的诀窍已经在中国失传很多年了，一直到很近代的时候才在敦煌里面被找到那个卷轴。那也就是说，在陶弘景的想法里面会觉得说，因为陶弘景他也是一个比较研究神仙家的学者，就是人如果要修这个仙道的话，他认为我需要很多东西来辅助我的修行，就是我的身体这些疾病先调整好了之后，才能再更往上发展。那当然了，就是我们上堂课也讲到，就是练气这件事情，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身体不好才练气的。那个身体不好的练气，那我们还是把它看，就是我们觉得平心而论，还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就是治病的手段，就是还在修理期，就是修理好了之后才能练那个让你变得更超人的那个内功。当然这个修理的方法也有很好的，就比如说有人会说什么他身体当然很差啦，然后可能练了太极拳以后身体就变好啦之类的，这个故事都是有的。但是从差变好啊，跟那个从没有病练到你摸一下什么东西它就飞出去的那种，好像还是有一个距离啦。那现在呢，因为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个大陆啊，像讲白了就是人的我值比较大嘛，就想要表现自己高人一等嘛。那这个台湾的这个地方，我们台湾这个地方是有灵修界跟宗教界可以让人这个我值大大的发挥，可是大陆呢比较缺乏这个我值可以大大发挥的这个灵修界跟宗教界的这个温床啊，所以就变成大陆的这样子我值想要肥大的人就会冲到这个气功界跟中医界来努力啊。那所以就是说气功界跟中医界因为这样子我值想要更肥大的人的人口数比较多，所以就变成被拉到一个很奇怪的方向，就大家都想要表现自己是不平凡的，是超凡入圣的。所以明明身体还不是很好，但是练一练气功啊，就很喜欢跟同修讲，我已经觉得我的气哦，从督脉这样上来了。就是对我来讲，就这还蛮不可思议的，就是他的那个感觉从督脉上来的气到底是什么东西？明明这个地方这里也是破洞，也是破洞，为什么会有还有多的气可以去涌入那条需要很多很多水来灌溉的督脉呢？就是你的辅行的部分的做事情都还没有做完啊，怎么能往上爬？那 不过呢，我这次课的讲纲有一个很不重要的讲义，我曾经先发给同学，对不对？可这个我后来我跟你讲，我今天下课跟同学有接触或怎样，我觉得这个东西不用现在讲，因为这个东西啊，听了会觉得有趣的，是你伤寒论已经熟到会去想说，为什么半夏泻心汤里面补脾胃少了白术这一味药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你的医术已经精熟到会去想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个讲义才会变有趣。各位大部分没有到那个点，就是没有那个熟悉度，所以不用谈这个话题了。啊，就是它的五行，就是五行诀是一个还没有脱离《黄帝内经》的五行深刻的系统的，但它的方剂确实已经是《伤寒论》里面有的方剂了。就是《伤寒论》是张仲景的时候才从《黄帝内经》里面硬的分裂出来的一个思路，但是五行诀就还是沿用《黄帝内经》的思路，它还是用五行的深刻来理解这些方剂。或者说这些方剂原始的样貌就是这个五行深刻的样貌，然后在这个深刻，就比如你要补什么脏，你要同时补它的下一脏，并且加一个轴心药，比如说补脾的话有个轴心药白术，在它补下一脏脾生什么补心的什么东西，然后呢，但是你要泻脾的话呢，你就是这一脏加下一脏，因为补下一脏会从就是补子会从妈妈那边拉进能量，那如果你那个妈妈的那个地方缺一块，有那一块就是补小孩又补妈妈，缺那一块的话就是从妈妈的能量拉过去给儿子用，所以这样就可以泻到心补到脾之类的。所以因为要缺那个角，所以才会变成那个方子里面的没有白术之类的，因为白术是那个这个某那个补脾的系统的什么轴心药之类的。但是这些对于各位不要说初学者的啦，我觉得根本是没学者啊，就不用讲，所以其实也讲完了啊。所以那个讲义就这样子啊，放他过关了。那这个再往上发展的这个啊，就是如果你病已经医好了，还想要身体更好的话，那就有所谓的练内功的事件了啊。那练内功的事件，因为我个人其实是练习庄子，但是我并没有在练什么内功，没有在做这种所谓的肉体修行。如果我真的觉得说，我觉得我好想要内力，然后怎么样啊？我可能会很懒惰的，就是艾草这个穴道那个穴道多灸一灸啊，就是让艾草去努力，我也不要努力了。那是这么消极摆烂的方式。而且呢，你又知道我这个人，其实呢是还蛮会生病的，而且我又不是那么。就是每次生病都觉得还算有收获啊，所以也没有那么想要去跟疾病作战，就只是病的时候会想想说，哎，这个疾病要告诉我什么事，所以我也没有那么，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你不管保养的多好，你的右脑说生病你就只好生病，然后也没什么好养的嘛啊，所以就不太想，这个事情让我自己本人没什么挣扎，但是呢。我的的确确也知道有不少的人他的灵魂的呼唤是有这一块，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就是透过这样的内功学的训练，然后再升等成更好的版本的身体，就有些人的事情不是为了挣扎，而是真的有这个兴趣的。那所以为了真的有这个兴趣的这些少少数的人，我就稍微淡淡然的说一下。因为呢，很有趣的事情是，正如同中医学不好的人，我说那个 BAD 大写的 bad 的医术，对，就是很多人把中医学成那种大坏医术。什么叫所谓的大写的 BAD 啊？台湾翻译成恶俗。就什么叫恶俗呢？就是这个东西是馊掉的，就是馊掉的。但是你非要说那个是法国特制的鹅肝酱，那个叫做大写的 bad。就是不会就不会，你非要把它搞得很玄很高，那就是很坏了。那我们的那个中医系统的学习啊，因为这个五的地图跟六的地图呢，被混到开始宕机了，于是就会开始产生那种大坏的医术，就是医不好人的时候啊。但是我刚刚讲的这些故事情节，你也知道，很多时候医不好是因为那个人的个性实在是有大洞，所以你补身体是很难补的。但是有的时候医不好人是真的这个医生不行，可是呢这个不行的医生呢，你会什么发给那个发给病人一个什么 刘善人说病之类的小奖励啊，啊，这个是，那这个东西我不是说这个不行，而是说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是他医不好，所以赖一点说你这个人我执很重啊，是要反省啊什么的，我也搞不清楚啊。当然，可能站在这边的角度是想还是想要多一点方法可以帮助这个病人好起来吧。不过就是这个系统的混乱造成大家的中医术，就是明明很容易就可以学好的东西变得很难很难学的这个问题，在练功夫的世界也同样在发生。所以那类似的雷同点就是中国人的练内功的世界也是有两张地图，一张地图叫做黄庭经的地图，一张地图叫做参同契的地图。那参同契的地图是一个比较是男性化的头脑的修炼，他的修炼法呢就是小周天然后大周天然后练出阳神这三个步骤呢叫做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那称之为三花聚顶。那黄庭经的方法呢叫做五气朝元，三花聚顶、五气朝元好像都一起讲的，是不是？可是呢其实这两个练法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系统，而中国人的这个参同契的系统的始祖是魏晋南北朝的谁呀、啊？魏伯阳，对不对？那黄庭经呢是王羲之的师父魏华存女士，所以黄庭经是一个女人创造出来的修炼系统，而这个有以任督二脉为主轴的这个训练呢是男人创造出来的。当然参同契的那个密码式的书写还是太多了，所以这个真的把任督二脉的运行要讲到很清楚的，其实可能要到清朝中叶的那个吴柳派才开始比较清楚，就是在宋元之交的全真派都还是属于秘传的状态，虽然已经在这样做了，但是并没有那么多的资料可以让人读得明白。所以近代中国大陆的那个道家研究者胡福琛教授啊，就曾经被国家当局指派一个任务，说是要搞清楚中国人的内丹是什么东西，让他呢去找全真教的这个秘密啊，找来找去找不到，因为这个教派有他不想外传的东西。结果后来呢，找到的那个秘诀是什么？就是全真教里面有一个女道人叫孙不二，听过没？她是她先生先跟了王重阳，然后再劝这个太太啊，给太太洗脑传教，然后最后太太也被拉去变成王重阳的弟子。跟各位学中医在家里面发生的故事很像、啊然后呢去找这个孙不二的先生来劝他的那个家书，你知道人啊在发作这个传教冲动的时候都会话很多的，这能理解吧，对不对？所以就发现孙不二的先生写给他的那个家书里面啊泄密，就是原来这个全真教的内功啊要意识的那个点啊是叫做密语，叫做什么雷锋宝塔底下，就是不是一手丹田，也不是一手眉心，而是舌底上颚的时候一手人中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是比较男性化的修炼系统，就怎么样能量累积的够，然后去运行到督脉，然后任脉下来啊，这样子的一个开端。而中国人想到练内功，其实大部分人会有的感觉也是比较倾向于觉得这个气去走任督二脉的这个做法好像比较是正常而正确的做法。也就是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大家是历史上有那么多人啊想要对内功有兴趣的话，可能这个从任督二脉入手的系统呢，大家说如果你说你要选择这本秘籍来练还是选择那本秘籍来练，可能绝大部分的票都是投给了这个任督二脉的这个三花聚顶的系统。那历史上面清清楚楚投给黄庭经的系统呢，一个人是自己人的票，一个是王羲之，对不对？然后可是不要说对不对啊，应该他算吧。 前有一首是不是李白的诗？什么"写黄庭去换白鹅"是吧？那是在写什么事情？是蒋王羲之很喜欢鹅，所以把他师父的这个黄庭经抄一份去换鹅，所以感觉让他比较喜欢鹅，不是喜欢黄庭经，是这个意思吗？所以王羲之这一票是不是又是变废票了？那就是，所以剩下来一个喜欢黄庭经的就只剩下李白这一票了。就是，可是呢，某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并不是人多就是正确啊。就李白跟王羲之这两票是很大的两票啊，其他的这些很多票是杂鱼票。所以在这个内功的世界，我们到底要选择用哪一张地图呢？就像什么？板藏北京白云观的一个修真图，一个内经图，你们有人有印象吗？一个画的是这个画面，一个是黄庭经里面的，像这个神叫什么名字？就是什么胆神荣耀字威名。比如说你姓张啊，你的胆呢就叫张荣耀，小名叫张威名。那有事没事呢，要跟自己家的张荣耀多聊聊。好，这只是黄庭经。中国人的内功的世界有这样的壁垒分明的两套修炼的理路，而在印度人的内功也同样的有一个，就是在2500年之前啊，也是同样的有两个死对头的派系，一边是瑜伽术，一边是房中术。就是瑜伽术的人很讨厌练房中术的人，房中术的人也很怕瑜伽术的人。然后一直到有一个，应该差不多是佛陀的时代吧，有一个我称之为什么，可能叫万年宅男吧，就是有一个宅男啊，叫做 Virsana， 现在 Virsana 翻译成大日啊， Virsana 那个老宅男呢，他呢把这个瑜伽术跟房中术融合在一起了，可是这东西呢在印度也不被人接受，所以呢就传到那个过了边界传到西藏那里去了。那所以呢，西藏的这个密教的修炼法，尤其是房中的修炼法，英文叫 Tantra， 对不对？有没有听过 Tantra？ 听过吗？可是呢，这个东西是这样的，那个一开始的那本原始典籍啊，是叫 Mahavirsana Tantra。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Maha 是印度人的大这个字， Virsana马哈德上面就是大日，啊，可是呢 ，Tantra 是西藏文的经这个字，因为印度文的经叫 Sutra， 所以就是说一个印度人名字的西藏经，这样的，所以它就有一点像是被融合了之后，就重新产生了一个东西，叫做西藏的密宗，啊，当然，所以密宗呢又好像是在练内功，又好像是在练房中。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当然到了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内经的反面是素女经，其实中国本身也是有这个房中之术的传承的。那当然我们今天呢不急着讲房中术啊，因为房中术的，我觉得房中术的话要练出疗愈场。那练出疗愈场就是你随时可以把副交感神经全开，而且可以让你周遭的人能够在你的这个磁场里面，哦，他们也副交感神经打开。那这个庄子第五篇呢，要练到 一定的经验值以后才会开始发生这样的现象。所以在庄子第五篇练成以前呢，我觉得也不用那么认真去想我如何能够 去练房中术了。好，那可是呢，我觉得当初啊，但这个是我的猜想啊，我也不是目睹这些历史的人。当初这个大日先生之所以会想要把房中术跟瑜伽术融合，其实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他认为瑜伽术所欠缺的那个东西就在房中术里面。那欠缺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瑜伽术，当然自己讲自己，就是什么事情都可证可负嘛。瑜伽术如果自己要讲自己的好话的话，当然可以说我们这个不只是肉体的修炼，而是在这个肉体的修炼里面，让你的精神拓展你的意识，并且让你的身体能够放松，能够怎么样， 可是呢，在古时候的瑜伽术啊，还是比较偏向于哦苦行，就是在那个锻炼的过程里面是有一种咬牙在做到某种功课进度的感觉。所以也就是说，可能当日看到的那个时代的瑜伽术的问题，就是太用力给自己加这种练功的规则或者规矩或者注意事项，乃至于变成一个完全的交感神经，然后就变成没有健康的特质在里面了。那当然今天的瑜伽术已经放松很多了，所以今天可能不用这样去考虑这个问题。那不过我在台湾有个教瑜伽的朋友啊，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个先生，他也说我来教瑜伽原来是想要传这个道，传这个法，可是这些家庭主妇正在看我这个男老师的美色。其实我也是觉得说，兄弟啊，你的美色也是极有限的。这个那这个也就是我刚刚讲到，就是说房中术其实最基本的要诀是，就是副交感神经能够全开的法门。那古时候的瑜伽术可能最欠缺的也是这一块，而我们今天不考虑房中术的话，这个黄庭经呢倒不是像房中术那样子那么的要讲究什么副交感神经全开这个事情，因为房中术的开关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是那个东西，因为疗愈场出来的时候有些话我不好意思讲，也不想讲，但是呢那个庄子故事里面讲到的那个第五篇德充符的那个什么，有一个丑八怪丑得不得了，可是排队嫁给他的男男女女在那边等挂号啊，就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画面，就是当你开出疗愈场的时候，很多人想要黏在你身边，就是这个人好疗愈哦，快来身边那种感觉啊。那这个黄庭经呢，它比较是就是用一个女性的思路，去用某种象征符号的方法去跟身体做朋友的法门，所以它会让你觉得它没有那个打通任督二脉，然后内功变强变高深的那个部分。可是呢，无论是房中术或者是黄庭经，我觉得在内功学上的意义都在于，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内功的修炼者，像是很男人的头脑，因为我见到过的一些气功老师，对于学生的很多事情都要求很严格的。当然，我是觉得全架子怎么能一定要严格，那不能歪掉。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内功的老师好像很喜欢说教，就是人应该要怎么样，你一定要心要正，然后怎么样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说教的内容。当然也是我遇到坏人，你可能遇到很多善内功老师啊，这我觉得自己的偏见里。那在这样子拼命立规条说教的这个状况之下，其实至少这个某个内功老师呢，他可能就是一个极端交感神经紧张的人，所以他就有可能虽然一身有气，但到时候还是死得很惨，就这样的状态还是可能会发生。那气多而死得很惨，那你等到有一天你死得很惨了，你会不会觉得很有怨气，就我已经花那么多力气练了那么多的功力了，就一点屁用都没有，是不是？就是怎么样，学中医学到有点医术了，然后还病倒，真的很呕，我很不甘心，就觉得我不是已经保养那样子，已经花那么多力气了，然后这样还病成这样，那很郁闷的，不是吗？那我如果你要我看黄庭经里面的一些图画故事啊，看他的画面，跟男人的头脑构思出来这个练内功的法门呢，就会觉得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好像啊，无论是房中，就如果你把那个内功想成一种能量的话，好像这个能量啊，瑜伽术或者是三花聚顶的法门，是教你怎么把这个能量练强，并且练精纯，并且提升层次。可是呢，房中术或者是黄庭经呢，比较像是啊，让你的身体变得比较放松而且友善。简单来讲，就是一边是提高电压的方法，一边是降低电阻的方法。电压电阻听得懂吗？所以在同样是这个内力啊， 在黄庭经的世界，就是因为在一般练三花聚灵法门的人，他那个气啊什么在丹田或者运转到任督脉的时候，他的感觉那个气都是热烘烘的，就是不舒服的是热烘烘，舒服的是暖洋洋。可是在黄庭经的世界，你会觉得那个内力哦，是那个什么，好像水一样，什么紫烟上下三素云，就是像紫的烟雾一样上上下下，在你的三个丹田像三个云朵一样飘来飘去的，就是云朵的感觉，是不是白云感觉是凉凉的，不是热热的，或者七叶动如冲流，动流冲如间，就是你身体里面五脏加阴阳的这七道气都像水一样在你身体里面随便流，灌溉滋润你全身，就是一边是热热的，一边是凉凉的。甚至因为这个例子太少，所以我这样讲其实是就是甚至据说啊，这是据说，因为我不是这么内行的人，据说太极拳的人如果真的发劲能够把人家弹开的时候，太极拳的那个运转任督二脉，并且把人家弹开那个太极劲，据说也是不热的。然后还听说江湖传闻说，如果要热的话，把那个这样转的太极劲用密宗大手印的法门反过来转的时候，那个手就按在对方身上，对方被烧黑掉一块。也就是说这个转的在太极拳来讲，那个东西也是不热的，也是比较像水一样的。那所以呢，如果有这个黄庭经当作一个参考点的话，就会让人忍不住怀疑啊，如果现在有人练一个气功，觉得他全身暖洋洋的，当然你坐在这边打坐出一身汗，这个还不错，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我觉得还安全的。就像你看副交感神经嘛，比如说有些人他就在脚比较冷，对不对？睡着了就暖了，有没有这种现象啊？对不对？副交感神经开展了之后，我们的血管就放松了，就自然就暖了。所以你如果是这个睡着了以后脚会暖，但醒着又脚冷的人，那我看你要调的是自律神经，而不是补阳气，是不是？就那个辩证的点是不一样的。那但是呢，有这个黄庭经当作一个参考的时候，就会有的时候看到，哎呦，有些人练那个气功哦，他的一股热流啊，钻到这个后腰的那个感觉，好像有点太燥热了。当然，有一些人会练得更不好一点的时候，他是那个热烘烘的感觉，甚至会弄到头里面，这样轰隆轰隆发有响声的感觉，然后晚上睡不着觉。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的是，是不是他的电阻太大了？所以它的那个能量流过的时候都摩擦生热了。因为这个东西如果要拿不拿黄庭经，如果拿太极拳当作参考标准的话，我太极拳那个放松的过程里面一直在增加这个人骨髓的厚度，让那个一条脊椎骨变成超级好的两导体之后，那个气才能够开始，比如说打到年后事之类的时候会开始上去。也就是即使是太极拳也是在降低电阻为优先，而不是加强电压为优先。所以变成说，如果各位要做内功的选择的话，那我姑且猜想当年所谓大日如来先生的想法的话，就是你在加强电压的时候有没有办法同时做到降低电阻，就是这两块都能够做得很安稳的时候，你的内功才能够是一个比较让你愉悦舒服的内功。那至于说练三花聚灵到最后一关的时候，那个人啊会有所谓的走火入魔的风险，而这个走火入魔的风险是这样子，是其实走火入魔的风险这件事情是左脑跟右脑的大战争。像如果是我们练庄子的人，是一开始就是要开始训练你的左脑去听右脑的话，所以一开始就是训练这个。可是练三花聚顶的人，他是在这个气运转任督二脉的小周天的时候啊，这是一个主动的训练，就是你有意识的去修炼，有意识的调息，然后让那个气能够凝聚并且运行，就是你这个人的表面意识去操控这件事情发生的。 当然有叫你说不要太执着了，勿忘勿住了，就是有也好，没有也好，不要太计较。那等到小周天的能量练出小丹，然后小丹又碎开，变成更多的能量的时候，走到大周天的时候，基本上这些内功的书在讲的就是大周天是一个比较被动的，就是你的表面意识并没有太多的操控权，就是潜在意识开始接管了，就是气什么运行，这是你的右脑，你的潜在意识在那边开始接管这个气，也就是这个内功学啊，如果要跟人的心啊有关系的话，就是从小周天到大周天的时候，是渐渐把你这个肉体的主导权多一点多一点交给这个潜在意识来管，就是一个移交主权的过程。然后等到大周天要完成的时候，就是最容易走火入魔的那个点，就是主权要完全移交的时候，如果你的左脑还没有松开，还有很多我执的话，那些我执遇到说右脑说好好好都听我的话，那我执就全部大爆炸，然后这个人就看到很多幻象，很多过不了的情关，就中国人炼丹故事讲的，这个象征性的故事讲说什么，于是他梦到什么，他是一个慈母，他的儿子掉在水里，然后还是忍不住去救他的儿子，然后就他的丹就坏掉了之类的故事，就是那些在我来讲是炼庄子早就要看开的事情，在那个时候一秒钟自己叫你全部要看开，又要移交了，听右脑的话，这些事情你都要放下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的左脑不能放下的时候，就会左右脑分裂掉，左右脑分裂就是我们说的精神分裂了，就左右脑那个时候不能统合，就精神分裂就变成痴痴呆呆的。当然痴痴呆呆的也是男人啦，男人的脑精神分裂才痴痴呆呆，因为男人脑左右脑如果意见不统合的话，因为本来接点就少，所以就从此不跟你讲话，然后就痴呆了。那女人的脑呢，是女人疯掉的时候是比较激烈的，因为左右脑接点比较多，所以呢两个脑意见不合就拼命大吵而特吵，所以这个人就痛苦的要死，是那种很凶猛的发疯、啊、所以男人疯然后就女人疯就很有戏 啊这样子。那这个所以呢这一个主权移交的过程是所谓练内功练到那个点上，如果你真的练到那么高，再高上去就可以元神出窍了嘛，就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会遇到的高风险的话，那我这时候当然可能练庄子的人有一种那种不太适当的骄傲啦，因为练到那个境界也真的很不容易，但是呢如果你的左右脑真的还没有谈好啊，就是功力高了之后，那个大师的脸呢、啊、就会变成左脸跟右脸变成像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就是左右脸是不一样的。那我是觉得以一个练庄子的想法来看，就会觉得就是我们近代中国史嘛，这个国共会谈打打停停，反正最后北京城还是要交接给共产党的嘛，那何必这样的挣扎，就是反正到最后是要交出去的吧，你就不用那么在这个地方啊，那就是在这个交接的这个过程里面呢，在这个三花聚点交接的过程里面，在出阳神以前会先有一个出阴神的状态，那这个就是也就是说当这个人啊能够过得了走火入魔这一关的时候，他的那个表面意识啊就会开始很多地方直接潜在意识的讯息就会进来了，那在那个阶段呢，可能所谓的出阴神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有没有办法有意识的潜在意识带着表面意识离开身体，你平常睡觉的时候呢，潜在意识都是会离开身体到那里去吃饭的，那只是呢因为你的表面意识跟潜在意识要交情已经变好了，所以你睡觉做梦的时候会隐隐约约感觉得到，好像记得一些片段，你昨天晚上你的那个潜在意识灵魂会到哪里去，曾经到哪里干了什么事，去看了谁，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不太清楚的，但是表面意识隐隐约约可以读取到潜在意识去干什么的，这个状况称之为出阴神。等到潜在意识可以直接带着表面意识出去的，潜在意识去经验到了什么事情你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回来了，那叫出阳神，就是大概是这样定义啦，我没有念到啊，我只是在说一个文字的定义。那人到了在出阴神的时候呢，其实肉体因为很大一个幅度就已经交给潜在意识主导了，所以可能这个人呢他会可 能这个人的潜在会主导说，哎，你的身体还缺一个什么东西，赶快去吃十斤牛排，而且往往去吃十斤牛排吃很多。然后呢，再过一段时间，这个潜在意识说，好，现在我直接供应给你能量，你就能活了，接下来不用吃饭了，反正牛排的营养已经到了，就已经基本的那个零件填补好了，接下来就不吃了。于是到了那个表面意识可以直接从潜在意识那边就直接吸到能量，就是直接就这样可以吃饭的时候，这个人就可以不用吃饭。那个时候称之为辟谷不食，也就是说，真正的辟谷是表面意识可以直接从潜在意识吸收到需要的营养了，所以就不用吃饭的现象。跟今天我们的那个不吃饭几天的生物能疗法硬要说成是辟谷是不一样的事件，这样听得懂吗？啊，所以就是，然后呢，等到再高到出阳神的时候，变成说这个人灵魂离开身体到回来，他都清清楚楚了。所以他这样子的话，他潜在意识要跟表面意识讲话，就不必透过象征符号这个叫做梦的东西来讲话了。所以这个人就没有梦这个事情了，因为我昨天灵魂去哪里干了什么，在高次元世界发生什么事我都知道了，所以就不必再做梦了呀。所以到了那个境界的人就不会做梦了。可是呢，这个东西就是我常常说的，不要把结果当成修炼吧。就是我们如果今天还没有到达那个情况，你就是需要做梦的，做梦是需要养料的。甚至如果你有一天到了快要出阴神的那个阶段的时候，大量的潜在意识的讯息要有流入表面意识的时候，反而你的梦是要特别多的。所以你不能够拿你的梦境有变少来当做你心灵提升的证据，因为有的时候你开始吃到更多的讯息的时候，你的梦反而会变多、变清醒、变激烈。所以就是我只是要姑且说明这样一下这个故事情节。然后如果你有在练这些东西，你要知道，就是说不要把那个地方的东西误以为是这个地方要搞的，这样你听得懂吗？啊，就是这个顺序啊，要至少知道一下。那如果能够早一点移交出去的话，以后那个走火入魔那个关卡的风险就会相对降低啊，大概是这样一回事。所以这个是三花聚顶这个途径的大约的修炼的故事。而到达这个修炼故事以前的惨事呢，就是这个六道气场都还是破破烂烂的人，他无论如何还要气走任督二脉，就硬在那边好像到处乱借钱，你知道那种感觉，然后就硬要把那个气用观想的办法凝聚到丹田，硬要去走到那个督脉去。首先呢，就觉得那个热烘烘的，那个督脉根本还很烂，电阻很多，那个气走到哪里都磕到碰到，所以就热烘烘的。然后呢，另外就是因为它这个气啊是跟十二经络乱借来的气，就它的本身那个六道气场根本就没有饱满，然后要去走那个督脉的那个机票又很贵，所以乱借钱买那个机票，然后就变成这条经络也抽干，那条经络也抽干，那抽干的经络不久就长癌了。而且通常这样的乱借钱的凝聚那个气的做法哦，你以为是要走督脉，其实这样的凝聚是先把骨髓抽干，督脉先坏掉，就是你为了造啊能够过这个桥的火车，先把桥卖掉了，就是变成这样的一个很讽刺的结果。所以就是内功学啊，就是大概这一路的这样的版图以及稍微需要注意的事项，就是淡淡的跟各位同学把故事情节说一说。所以呢，有人说什么，哎，我的心灵境界怎么现在都不做梦啦、啊、什么的，我也觉得或者有人这样说，哦，我们现在这个人啊，我的朋友啊，这个辟谷了之后呢，出来以后，尤其现在的人啊，我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什么什么谁要在家里面跟在这个都市里面跟老师辟谷，然后他的朋友呢就觉得就是逼格要更高啊，就要飞到武当山去辟谷，然后他的那些贵妇圈的朋友会觉得有人去武当山我怎么能输呢，对不对？去西藏就是说我觉得辟谷它本身并不是那个修到那么高境界的那个辟谷啊，它所以呢这生物能疗法你如果淋巴球白血球活化一下能做这些事不错，但是呢就是你知道就一副辟 完鼓之后，我出来就是一个心灵境界比较高的人了。这个东西我觉得不是这么回事的啊！就心灵境，不要说心灵境界了，就心力也是要靠你每天每天的训练心力去慢慢成长的嘛，对不对？为什么饿了之后心力会增加呢？但他会说：“哦，我之前头脑不清楚，因为身体里面有很多毒素，我现在毒素都排掉了，神清气爽，所以眼睛变亮。”当然是这样的剧情走向了啊。但是就是此辟谷非彼辟谷也啊，就是姑且在文词定义上知道一下。那在这个三花剧里面的故事之外呢，这个武器朝元的故事是更加的不好说。那这个更加不好说的这个武器朝元的故事是这样，因为黄庭经没有修炼法，那外篇中外景经、中景经你都先不要练，我就练一个内景经好了，免得太花时间，因为黄庭经要花点时间。练法就是这个黄庭经内景36篇啊，它是一句一句的七言诗。那他就说这本书我们的这个经的练法呢，就是你照着一个字一个字念，念10000遍就练成了。那我们人生通常不早死的话，一天20000多，一辈子20000多天嘛。所以我这样已经40岁的人，我要加紧进度，每天要36篇念完一遍，就这样，其他什么都不用做，这样念到你死之前，如果不早死的话，有机会念完10000遍。那这个东西是在搞什么鬼？就是哎，告诉你的胆叫什么名字，肝叫什么名字，你的胆是长什么样子，肝长什么样子，你的心脏是一个在跳着彩带舞的小仙女，穿着红衣服。然后每天你就在那念说，我的心脏是一个穿着彩带舞在跳舞的小仙女啊，我的肝脏、我的胆是一个天空像人造卫星一样互相打讯号，邀请打讯号的人造卫星。这个时候，然后呢，我的肝就是一条龙喷烟，然后怎么样呢？就这样子，自己的内脏什么地方都有取名字，然后把它幻想成一个小精灵，然后这样每天念。然后他有一点点大意是说，你这样念了之后，你跟你内脏感情会越来越好哦。所以呢，你前面要出车祸，所以心脏会拉住你说不要向前走哦，就是那种，就是用跟身体做朋友的方法。其实这个东西啊，我们台湾有人很喜欢念一个东西叫大悲咒，你们听过这个东西没有啊？就是大悲咒，就是讲说啊，有一个观世音菩萨是灵魂的世界的超级交际花，就他有各种的样貌，跟天地之间各种神啊鬼啊都交情很好。那大悲咒就是所谓的内容，就是嗨某某鬼早安，嗨某某仙早安，就是81种不同的异界生物全部打个招呼，关照一下啊，就是各路黑道白道都握握手啊，是这样的内容没错嘛，对不对？就是81种灵界生物全部都打个招呼。那黄庭经呢，就是跟大悲咒相反，就灵界生物就不打招呼了，你内脏的每一个东西都跟他打个招呼，每天早上啊晚上各跟他请安一遍，就心脏你今天好吗？啊，肝脏你今天好吗？我有没有善待你啊？啊，这个，然后你的心脏跟肝脏就会跟你越来越敢跟你多聊聊，然后就能听到更多身体的讯息，就这样的一个经书。那你这样子跟身体的感情非常融洽的时候，你当然你的这个副交感神经会越来越开展，然后你会从身体里面得到各种各样的直觉的动力，而且你的身体会有更加的疗愈能力，自我疗愈的能力。主要就是你会越来越能够听得懂你身体的话，就像李莹说的，哎呦，这个吃绝阴病的药哦，治了这个妇女病之后哦，都不敢生气了，就一要发脾气，那个夏天就一抽，不敢发脾气了，就这样子，就是你的那个身体比较敢跟你多聊聊了啊。那这样的一个训练方法，那我记得我13年在北京啊讲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在课堂上，我那时候讲到说，哎，心脏如果是拿着彩带在跳舞的小仙女啊。那各位同学，请问你的心脏是你的彩带啊？跳舞的小仙女的彩带是什么颜色的啊？那就在座的同学就有人说，哎，我的彩带是橘色的。那我就说，哦，这是代表你的心是热血青年啊。那有个人说我彩带是金色的，或者说，哦，那个代表你的心是一个比较潜在意识含量比较多的。就是我的意思，我那时候也是随口这样子随便这样问，就有个同学说，哎，我的那个彩带是蓝色的。我说蓝色就代表肝脏的气， 钻到心脏来的。那这种情况通常是肝有什么东西郁结，然后影响到心。那这位同学，你最近有没有心绞痛？他说最近有。那我说，那你要想想你的肝气是什么气郁结的哦。那就后来不是他跟我讲，是别的同学跟我讲，跟我说，那个同学后来回去就想到说，他有一件事情一直是，就他从曾经他的嫂嫂啊，很不顾家，把他哥哥丢家里面，刚好他哥哥心脏病发作就死掉了，所以他一直很记恨他的这个嫂嫂。那当然，我就觉得这事情要想开，也是觉得，说你哥哥就是希望走的时候轻松点，才特地选中了老婆啊，对不对？这个在灵魂世界很难讲，对不对？说明这老婆他千求万求求来了，拜托你那时候一定要出去打麻将，那我才能走得很轻松，对不对？谁知道？那就能换个角度看，说你给不气了，所以他这个同学可能调理一下，他觉得这个事他不再恨了，哎，那心脏也就不绞痛了。也就是说，黄庭经啊，如果你要把它商品化的话，是不是可以做这个什么小仙女、小宠物那个着色化呀、啊？就像现在那个心灵课程那个什么曼陀罗着色化，对不对？那你们去编一本，来给人家涂涂颜色啊，然后看看哎，你的心怎么样怎么样？又发明一套新的诊断法了，是不是？大概是这样一个事情啊。所以到底念一万遍之后会变成如何之神仙，我也不知道。就是练三花聚灵法会变成如何的神仙，这个因为练的人多，所以记录比较清楚。那华严经的练法呢，就比较不确定它会练成什么神仙了。但是呢，对于消费者来讲，我就想说，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我就想说，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中医的消费者的话，我会觉得学生还很不错啊，花力气很少，不用太用功，然后效果不错，对不对？那黄庭经是不是也同样的有某种性价比呢？那这样子的话，就希望同学啊，就是有人啊，就是忽然有的这个无端有这个兴趣啊，那回家黄庭经呢，花了100天啊，念了100遍，然后呢，就发现果然怎么这样，我的身体什么都不一样，然后赶快告诉助教来教我一下啊，因为我没有练，所以不知道练了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就把期待呢放到各位身上。就是你们真的有这种无聊人的话，就告诉我们这个练功体验。但是呢，我要说，就是我觉得站在一个消费者，你真的会觉得黄庭经，你也搞不清你在买什么东西，你知道，就是不太敢买。可是他在这个练功的世界的地位其实是相当崇高的，所以就各位同学在这个身体的修炼呢，说不定也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如果你练个什么站桩功啊。或者做一个什么身体的瑜伽的训练呢、啊？那你刚好又没有什么可以练防空术的资质的话，那你就练完一趟瑜伽课，回家黄庭经练一遍，对不对？看看有没有什么相辅相成，让你的身体更放松，更能够流动。因为我觉得这种女丹法、防空术或者是黄庭经，是特别能够让人感受到你的身体那个非物质的流动的那一部分，就是你的自我的 identity。你认为我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我的身体是什么东西，它能够帮助你从一个觉得自己是一个由物质所构成的身体的身体感，慢慢 shift， 就是转移到你觉得你的身体是流动的能量所构成的身体。就是说黄庭经的重点，我认为是让你的整个对自己这个肉体的身体感，好像三次元的肉体慢慢把它转移到五次元的肉体这样的感觉。好，所以那个打通任督二脉所追求的某一种身体值的改变，可能黄庭经是慢慢的让你能够从这个固体的身体，然后慢慢感觉成你的身体，它的在固体的身体背后，它真正的面貌是流动的身体，是一些能量的音乐在演奏的一个类似交响乐的东西啊，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修炼曲径。那能不能打出如来神掌就不知道了啊。不过呢，这个就是大约对于这个中国的两个系统的身体修炼的一个故事介绍。其实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就说不定在座的同学用得上，但是我自己本人也没怎么在用啊，所以自己讲了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的。那其他的东西呢，好像差不多昨天多少也有讲到了，所以最后的 半个小时就给同学做问题讨论好了，好不好？这两天的课如果还有什么东西同学比较有还有兴趣聊聊的，或者是其他哎，请说。哦，用得上啊。 然后，第二个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最早学中医的时候，启蒙的老师他是说，中医是用药的能量来治病的，他当时有讲过这么一个话。那么后来呢，就是有接触到台湾的一个老师，因为好像台湾这边比较擅长用科学中药来那个开方嘛。然后当时开的方子的这个剂量都特别小，我当时就问我说，用这么少的量，跟原方因为原方是药里面。然后当时就问他有什么区别，然后那个老师当时讲的话我就有点想不通，我就想问一下，他说用的量比较少的容易走迂回层次，然后用的剂量大的话呢比较容易走肉体那个层面，治疗这样 是这样子啊。你说的这件事情特别能够体现的是《伤寒论》的柴胡荣骨牡蛎汤，他就是用的料剂量减一半，煮的水才加一碗，就是，对，就是剂量变小，水加多，对不对？就是中国人不是说味道重的比较跟味道浓的比较跟物质层面的肉体属阴嘛？那味道淡的属阳，所以真武汤或者是柴胡荣骨牡蛎汤这种打能量身体的，他们那个汤味道都是比较偏淡的。那柴胡荣骨牡蛎汤又是特别的淡，所以同样像我呢，像我吃药，有的时候开药是开很多，像我开小柴胡汤，常常一开就是，二两四钱柴胡嘛，二两四钱是多少啊？一两是快40公克嘛，就是我开80公克柴胡，我就治感冒小柴胡汤，我一口气开80几公克。但是呢，柴胡荣骨牡蛎汤，我治这个人的啊，受过惊吓以后残留的心灵创伤，对不对？我都会是科学中药，就1公克。然后早上起来用很热很热的水吞，就是让它只是成为一个气去走你的身体，我是有这个倾向在的。但是你要说什么科学中药这么小剂量的事，你就你刚开始说的那件事于我而言是假命题。怎么讲呢？因为我比如说用小建中汤的时候，我也科学中药吃很多很多瓢的，这个什么这桂枝龙骨牡蛎汤要达到一个能够让人不叫人比较提振的时候，科学中药也是要加重，就是5公克、6公克、7公克以上才会有效的。小柴胡汤科学上治感冒的时候也是要吃很多的，因为你那个汤剂都开到90公克了，对不对？你科学中药必须要大口大口吞。所以我科学中药虽然很贪方便，我得柴胡症的时候小柴胡汤买药来煮，因为科学中药在整半罐这样吞下去我会噎着。所以呢，不是特别讲究这个什么灵魂层面、肉体层面的时候，其实科学中药是需要的多就要吃的多的。 那个就是打坐这一块儿啊，刚刚你说的就是，因为习惯有事没事，就是那个静坐或者打个坐嘛，有的时候背上自己会发热，这个不算不安全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关于打坐这一块，能不能多说一点？ 哎，我不是这一块的专家哎，这个，所以呢，我这样子说啊，我姑且这么说，就是如果我今天。就是盘腿坐好啊，然后呢好像打坐的方法就是你的手指不要有朝外的尖端嘛，对不对？就像什么要煮补药啊，那个肌肉要去无肩嘛，对不对？翅膀肩脚尖都要砍掉的，所以呢你去无肩的话，哎，你也可以这样子，就是老子说的婴儿的手是这样子握固的，是不是？你也可以来个什么佛家什么练修佛法的人，如果灵魂出体的时候，一般叫禅定的那个状态，那也是手这样放的，这叫禅定印嘛，对不对？不然密宗还有什么胎藏界曼陀罗，金刚界曼陀罗，胎藏界曼陀罗的那个大如来是禅定印嘛？那这个金刚界曼陀罗的大如来是。这个智权印嘛，你要这样子让它尖端没有掉也可以，对不对？那看起来好恶心啊！那这个还有呢，就还有所谓的心肝脾啊，就什么指握到什么指，什么握到无名指根，然后再什么扣什么中指，但是意思是差不多，反正就尖端不要外露就好了。像我功力那个粗浅的人就这样放就行了，啊，没有那么多话到了。那 那另外呢，就是呼吸呢，因为我比较习惯用这个全真教的做法，就是如果要感觉哪里，我就感觉人中。那舌底下颌牙龈牙齿咬起来，喉咙放松，这基本知道嘛。那呼吸就慢慢的，反正你观想人中，也是会越来越深细长匀，对不对？那你其实你真的感觉人中的话啊，其实很快的，你呼吸就越来越慢，越来越慢。然后慢的过程呢，你可能会觉得身上好像慢慢的有放松的感觉，这样可以吗？我不是在教你们，是在复述你经验到的事情。那等到放松了之后，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身小汗，会不会？ 有的时候背上会发热，或者肩膀某个地方。 对对，那这也是身体自然副交感神经提振的。主要是你要放松，放松的具体定义是你的口水有变多，你不能弄到口干舌燥，那就是紧张的。就像有一次有在大北京的时候，有一个同学问说：“老师啊，我这个看到帅哥会发花痴，这样好不好啊？”我说这东西有好或者不好，要看你是交感神经的花痴还是副交感神经的花痴啊。就是如果你是副交感神经的花痴，看到这个帅哥哈，看到色情片，会有口干舌燥的，然后呼吸变浅，那个就是不健康的，这个是动到交感神经。但是呢，如果是呼吸变深、口水变多的花痴，这个非常好，又很健康。啊，所以花痴有两种，有交感神经型跟副交感神经型的。副交感神经型就不妨多发啊。所以呢，练那个静坐呢，也是主要你知道你要的是副交感神经能够得以舒展这件事情，然后身体就可以疗愈自己。那你知道哪些指针是副交感神经舒展的指针？就是放松啦，口水变多啦。那可能他在修补你的时候，你会有疲倦，想要去睡觉的感觉，那就去睡一觉，让他好好修补啊。像血虚的人，一定是要大睡而侧睡才能补血。那又或者说，你觉得哪里有点酸酸胀胀，发个热，出一点汗，那都当作是修补的一部分。但是你要确保你自己的身心是处在比较放松、比较副交感神经那种有点暖暖的心情，温暖舒服的感觉。而且就是不必有先不用有那么多规矩去逼迫自己一定要做到什么东西，因为你强迫自己忍耐的时候又落入交感神经的那个门规很多条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要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话，那你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像你静坐，你知道我的最容易直接切换到副交感神经的时候是什么？是揪膏肓的时候。我只要一揪膏肓就马上睡着，然后那个艾草就掉在身上，然后自己躺下。就是每个人的切换的点不一样，有没有会觉得好像一揪关元就好想睡觉，有没有过啊？啊，就是你自己的切换过程，你会找得到你怎么样切换这个自律神经最容易切换。就有的人呢是泡热水澡最容易切换，有的人是泡温泉最容易切换，有的人是游泳做运动最容易切换，有的人是他在种他的花草树木的时候，在烧菜的时候，在摸他家的宠物的时候最容易切换。所以对我来讲，如果你知道目标是要得到这种属于自己的疗愈场的话，那你自己的疗愈活动是什么你自己知道，就是不是一定要来静坐，好不好？哎，请说。 我想问一下关于那个黄金筋的问题，就不知道那个叔叔刚才说，就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练习一下的话，如果到时候有一定的心得了想跟你交流， 我是认真的希望你告诉对方，对方告诉我。但是呢，交流就不必了，因为你念了两百遍，我还没念。 然后就有下一个问题，就是《黄金经》，我那个就是想学，但是里面有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版本学的问题，就《黄金经》现在它大大小小的版本好像有不少，然后每一个版本跟另外一个版本之间有细节上的差异。但作为我们就完全零基础黄金经的话，我没有那个对象跟符号，就不像你 哦，这样子说啊，因为我今天说你要念一万遍的话，就念黄帝内景经就好了，外景中景先不要了，不然也没时间念，对不对？那内景经的版本，全国找得到的只有36个版本，而这36个版本呢，大体上是雷同的。那36版本里面有7、8、9个版本都是梁秋子注解版，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差不多你会看得到那个地方应该是什么字，所以不难搞。 就是内景经的话不难搞，顶多就一两个错字，一两个错字你就当作他是讲四川话或者怎么样，你就是普通话。 就以前我看那个收集那个黄庭经资料的时候，当时是一个机缘巧合嘛，正好看见就是发在网上，不知道是谁发的，就是有一篇蔡碧明先生的这个身外之声，然后据说当年好像是你刚助教的时候。 所以那时候36个版本我都比对过嘛，啊，所以 就我觉得那篇论文里面的那个就有用的情报量是最多的，但是就 可是呢，那篇论文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其实那篇论文呢，讨论的是，我直接告诉你那个论文，就那篇论文的讨论是在说，黄庭经的这群许多注家，有很多的注家认为他是。三花聚顶，任运行任督二脉，就他说的是在解释任督二脉的运行。也有少部分其他的注家认为不是在解释这个任督二脉的运行。可是那篇论文的结论是认为他黄庭经其实是在讲任督二脉的运行。那我个人是没有认同这件事。我认为黄庭经不是在讲任督二脉的，就是有这么回有任督二脉在里面，而且。练久了应该也会任督二脉开始打通或怎么样，但是他的修炼法上面来讲，我认为不等同那个直接训练任督二脉的修炼法，我认为它是间接的，就是变成了流动的身体感之后，或许那个时候你的任督二脉会变得相对好用，但是并不是一入手就去走任督二脉，所以对于这篇论文我还是有我的个人意见。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就从那篇论文嘛，实际上里面能看到 不关我的事。 啊，就是就像那个我上面问的， 不关我的事。 现在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以后我们想练习这个黄庭经的话，你会不会因为你研究过这个东西？ 没有研究，看过。我跟你讲，中国人东西是体用合一的啊，就是没有练过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说你懂它，就是不能实践操作的人最好不要随便说我知道它的理论。好不好？我刚刚说的一些话，其实只是一个非常非常粗浅，在入门之外的故事陈述。但是呢，我觉得我不想装内行。就身体修炼这块，比如说我如果看那个什么，什么徐浩峰写的什么《逝去的武林》啊，或者那些书，我都很清楚的，这些东西我全都没有练过，我也没有经验值。所以我没有经验值的事情，我没办法跟人交流。这句话我其实讲得非常凶恶过，就是从前在北京有一个叫黄健的记者，说要介绍一个梁东的主持人，说梁东对庄子有兴趣，要跟我聊庄子，那是我大骂过。我说你这没有练过庄子，能跟我练15年的人聊什么东西？你是要看我杀人是不是？就我说这样，比如说就好像少林寺后面插铁砂那个练功人，你没有练过一天铁砂掌，能说你对怎样人有兴趣？我们来切磋一下，我怎么跟你切磋？你在看我杀人是不是？我是那样子讲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刚刚讲的这个内功学的版图，还是一个比较是学理上面的一个，就是词义介绍这个东西。但是我不是练家子，所以这个部分我不能够再进行更深入的分享，因为我没有那个经验值可以分享。那请说。医术好就搞得好，医术不好就不行。就是说这个东西不是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这个人的医术到底够不够好。不是你没有在听我讲的话，不是谁给谁用的问题，医术不好自己会把自己搞死。就是这是自己的技术到哪里的问题，不关父子的事。就是因为父子用的对的时候可以用的没事，但是呢，从前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就有一个医家说另外一个医家的弟子，说是他那个医家的弟子，就是很喜欢用附子补阳气，然后到后来觉得那个医家的弟子的补到后来啊，眼神都是直直目目的，脸色有点发青，好像那个金庸武侠小说那个什么铜狮铁狮一样，就是说补 固然也是能补，但是你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生命力哦，开始被补进来的东西有取代的现象，所以就变成你身上都是父子的气，不是人的气。所以这个，但是这些事情都是讲太多，我不必用这种话来恐吓你的朋友，甚至是根本就你的朋友人是关你屁事，拿来问我干什么？自己不来要你帮忙问，我真的是开便利屋的，没关系啊。但是就是说，会问这个问题本身啊是有问题的。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朋友托他来问我说：“请问温饭碗可不可以常吃？”就是如果你有医术，绝不会问这种问题。就是你自己知道你为什么要吃温饭碗，你知道吃温饭碗我要的是什么效果。那有了这个效果，你会觉得说还需不需要再进行一次疗程？这个都是你自己要有这个知识去操作的事情，就是不能这个问题问出来本身是问题背后有问题的问题，是这样子。好，你说。 开合初可以稍微再解释一下。 请容许我逃避这个问题，因为哪个应该开，哪个应该合，哪个应该出，这个东西非常的不能确定。就像是徐文斌哥哥有跟我讲啊，说人的经络越靠里面的是越阴嘛，越靠外面的是越阳嘛，所以这以这个开合术来讲的话，这个最里面的一条筋是太阴经，对不对？然后这边这个是厥阴经，然后在这里是少阴经，所以厥阴在少阴跟太阴之间呢，所以阴阳的相度来讲的话，这个开合术好像是厥阴为枢才对呢，那这个外面算起来，最外面是太阳经嘛，对不对？就这也是少阳经在中间，在里面是阳明经，所以阳明这个阳明跟太阳之间有少阳，这个少阳为枢是比较合情理的。然后徐文斌老师讲说，这个三阴里面啊，少阴跟厥阴好像厥阴在位置上比较是枢，少阴比较不是。所以他对于这件事情有他的意见，但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但是呢，这个跟黄丽玲讲的不一样，所以呢，就不知道是不是内经有什么。就是我如果照着现有的内经的学理来讲啊，怕是为了一个错误的东西硬的自圆其说。好，来，请说。 你衣服上的洞是设计的还是错的？ 你问这个问题是要全班同学打你，是不是？ 刚才有一个觉得比较，就是对我来说比较跳跃的。您在讲那个厥阴风路的时候，除了说到刚才说到大肠，但是那个大肠又是阳明的。 大肠我刚才解释是，厥阴之风木之气主管下腹腔的免疫力。下腹腔的免疫力呢，如果没有不足够的话，因为小肠太热不会长癌嘛，所以它只好往阴道长、子宫长、大肠长。那通常大肠最容易长。不是啊，这个是厥阴的区块。 那要不是在阳明层面的大肠的疾病组织的发炎，如果达到阴实， 先不用这样想，不用这样想。你医术再好一点，这个问题你都不会需要想的，好不好？好，那后面那一位，哎。有听对。 啊，就是说，那我平时做保养的时候，经常用，比如说，金匮肾气丸呐，附子理中丸，其实就是都还是暂时不要吃的。 哦，那个还好，就是我说的是以附子为主流，大剂量的使用，那个层次的保养都还可以的。 好，谢谢。 请说。肝炎是一种病毒，对不对？ 对，我是这么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之前就 是说吃了之后变成有肝炎，对吧？ 不是这个，因为我是去年底才开始吃那个产物，发现有效果，然后今年1月份单位体检的时候，发现那个肝具有那个 我不知道。 因为之前我有过这种，就是说那个产品可以疗愈那个心灵的创伤嘛，就是说我以前也有过，就是电话铃一响就会心里就很慌，就讨厌那个电话铃声症状。 那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没有。 好，那就医好了，不错。 这个钙化状是不是也是？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然后现在就是我来之前也觉得就是睡眠不好，吃那个产品是没有效果的，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就这一方面，我就是对这方面比较笨笨的。 我们这个课啊，不是临床课，所以吃什么药的事情，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哎，请说后面那位。 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上海和我们学校是每方都有关键的辩证，然后这个关键的辩证里面，咱们要学习的时候总结出来。因为我自己看那个医案的话，好多这个医生的那个辩证的点跟另外一个医生都不一样，包括您说这个眩晕，就是说坐下的时候比较晕，还是站起来的时候比较晕，这个好像上海和我们学校写的。 哦，是这样的啊，伤寒论没有给足的辩证点呢，就看看大家的医案，就是看这个不同的医生不同的医案呢，会发现这些医生总加起来就会开始归纳出一个辩证的方法了。好， 那这个 什么东西？ 就是柴胡萝卜里面 科中的话，应该里面都没有放弃了，对吧？没有。对，这个会不会吃起来没有效？像是这个啊，补点什么生酮水啊、螺蛳啊、什么血啊。一般般的那种啊，什么容易受惊吓那个啊，常常科中就已经有效了。那比较厉害的，我可能还是会加点生铁药或者磁铁或者是铅丹布包的紧紧的来煮，这样子就是我比较大阵仗在对付的时候，我还是会回到用煎剂这样子。 哦，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伤寒里面的人参应该都是可以用打针的，对吧？ 几乎都是，就是好像通常我都可以放打针。 然后用打针的时候是需要再加点量，就是把原来的比如说一两。 我自己有的时候会加点量，因为我觉得党参好像比人参补水的地方弱一点，我自己会稍微加一点，但是我不敢说应该，因为即使我喜欢这么做，不代表我就是正确的。好了，没有啊，请说。 伤寒的用药相比跟病的用药会不会更接近西药的感觉和心理？ 好像也不至于。实际上温病里面有一些清热祛湿的方法，或者说什么比如说什么冰封珠什么，我觉得到底还是在中药的世界在想这件事情吧。我想以药物来讲的话，可能就是靠的是药物的化学成分来杀某种细菌的那种情况比较接近西药，那或者是某种化学成分会刺激你的肝脏或者肾脏怎么样的，那个也比较接近西药，对不对？就是好像这个是每一味药里面有的，好像它的作用的那个方式跟西药是都不一样的，是好像跟的是流动的身体互相发生关系的。那有一些药物是比较在化学物质的层面发生关系的，就刚刚有同学讲说中药是能量的吗？我觉得中药是这样的，它里面有些化学成分，那就是在化学成分的层面发生状态。但是也有一些情况，就是像有的人吃头痛啊、血虚吃要喝补血汤，一口药沾到嘴巴，头痛就已经好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就是好像是能量的层面。所以以这样来讲的话，好像并不是以什么温病调变的书比较物质这个角度来想这个事情。请说。 老师，能给我推荐几本就是关于提取伤寒论辩证要点有用的这种医案吗？ 几本医案啊？ 对，因为我是研究生， 这样子说，我觉得临床的医案，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是台湾朱穆通老医生的那个什么临床多少年，然后日本史书道明大冢进节的那些医案集我都很喜欢，然后还有大陆有一个我忘了叫什么了，那个是大陆现在还啊。不是，聂慧明那个是很标准学院派的总集，那个是一定要有的。然后同届同学学院出版社也有那个伤寒跟金匮的医案集成，那个也是要的。我曾经很喜欢左纪云的书里面的某几则医案，然后也曾经很喜欢，我的名字一直叫出来，觉得有点，就是有一本我最近比较常看的，也觉得很好看的，然后一直想不起来。其实我。对不起，这医案集我看过蛮多的，就有时候觉得这个汤的医案呢，在这一本里面很多很好的，那个汤医案在那本里面很好，所以我当年看医案的时候啊，就是那么多本书摊开来都看，所以推荐几本的话，就刚刚那几本，我觉得还蛮好用的这样子。 我就想 先 问一下，您看 的 这些医案中， 哦，我说江尔逊。江尔逊，那也不是伤寒论医案，他是那个什么，跟着老师学习的故事，但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伤寒论医案。 您就是在看这些医案中，有没有就是哪个朝代或者近代还是哪个朝代的医案更好一点？ 我不晓得，就像第一个实验金方的医案集是许淑维的，那个实验伤寒论里面宋朝许大学士的。那像近代曹寅甫师徒的那什么《金方实验录》，那也是很精彩的医案。那我倒没有觉得，我跟你讲，市面上出版社出的书，真的有的书你看起来就不好看，对不对？那那个叫做不好一点，是不是？那我刚刚说的都是我觉得比较好看的，对不对？好，下面时间到了，拜拜。